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. 现在大家看得到吗？ 看得到， 看得到。 好，我们今天第一讲就讲在教育子女当中我们长进，我们养育敬虔的后代。经文呢，出载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，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我们打开你的话，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，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让我们心再一次被主的话来更新，来改变，持守住我们的新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也能够活出在教育子女方面，也让我们活出主的生命，来建造沿这个主的后代，使使命能够传承。就听我们以下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这里说我们养育后代啊，是要养育虔诚的后代，敬虔的后代，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养育敬虔的后代，能够把上帝的美德，把基督的生命能够传承下去，遍满全地。所以在创世纪那里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但是我们人堕落以后呢，我们对于养育子女的观念也堕落了，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养育儿女，我们不敬畏上帝，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以私欲，以我们自己的人的意志，人的意念来养育我们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迷思，有的认为养育儿女就是像牲畜一样繁殖后代，兔子一窝能下二十多窝啊，这个好像我们就是为了繁殖后代来养育儿女。也有的迷思就是说，儿女是我自己私人的产业，是我的亲骨肉，连太太都不是我的亲骨肉，只有子女是我的亲骨肉。所以我们养育儿女就是希望他们来完成我们自己未完成的梦想，来光宗耀祖。所以我们常常逼着我们的孩子来完成我们未完成的梦想，我们逼着孩子学琴啊，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机会学琴。有一个家长，他就是一生就想梦想考入到哈佛医学院，所以他的梦想没有实现。他说：“我入不了，我的儿女也要入。”他说：“我的儿女如果入不了，我死后我也死在哈佛医学院。”我们的迷思三就是认为儿女是我们自己的产业，我们养育儿女是为了养儿防老。中国人说养儿防老，到老的时候我的儿女能够照顾我。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，就叫做养老防儿。我发现人到了老了以后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子女为了争家产闹得一塌糊涂啊，所以不是养儿防老了，是养老你要防着儿了，防着儿女怎么样的来跟你争家产。所以我们正确的儿女观乃是要养育敬虔的后代。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这里清楚地说，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所以我们养育儿女是要养育敬虔的后代，要使我们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。我们有一个信徒说啊，我要养育儿女像养育主的门徒那样来养育。我们要使我们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但是今天我们都不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。神学家陶铸说，许多基督徒不再敬畏上帝了，这是罪恶泛滥的主要原因。我们看到当初魔鬼的计谋就是使亚当夏娃不敬畏神，无视神的话，所以我们犯罪堕落了。我们常常说，为什么上帝那么小气，不让人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。问题就是我们吃了这果子以后，我们就把自己的善恶观取代了 上帝的善恶观，取代了真理。所以什么是不敬畏上帝？不敬畏上帝就是不把神当成神，不把主当成主。我们虽然很多基督徒信了主，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自己在做主，这就是不敬畏上帝。我们不把上帝的话当成话去遵守，我们不把真理当成真理去传扬，我们使我们自我的意念高过了神的意念。我们怕人但却不怕神，我们看重孩子却过于看重神。所以不敬畏神，这就是罪。以自我的意念、欲望、感觉，我们取代了上帝的心意、准则和诫命，这就是罪。所以我们的私欲就是这个罪根。所以当有人问哲学家罗素什么是善、什么是恶，罗素就说，你的感觉，你心里的良知，你感觉是善，那就是善，你感觉那是恶，那就是恶，所以顺着感觉走。所以有一天在校园里，他感觉不再爱他太太了，就对太太说，我已经对你没有感觉了，握着太太的手什么感觉也没有，咱们离婚吧。所以顺着感觉走，让我们的感觉做主，这就是人类的堕落，人的罪。一旦圣经的教导与我们自我的利益不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离弃圣经的教导，离弃信仰，而去追求自己的感觉。所以罪就是放纵肉体，放纵情欲。今天我们就活在一个人欲滚滚、人欲横流的时代，不敬畏神，这就是罪。罪对我们后代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圣经说要直教原系在三四代，所以罪对我们的影响要影响到几代人。离婚的子女当他们结婚以后发现离婚率也达到 90%， 他们会重蹈覆辙，恶性循环。有家暴或常吵架的家庭，他们的子女结婚以后有 90% 会重蹈覆辙，恶性循环。现在夫妻二人都信主，两代三代都信主的家庭是越来越少了，有家庭祭坛的家庭也越来越少，基督徒的离婚率也是很高的。他们统计 90% 在北美基督徒的子女当他们上大学以后就不再去教会了。小的时候没办法跟着父母去，但是一旦上大学离开父母远远的，他们就再也不去教会了。在中国更严重，90%的基督徒的子女当他们上初中以后就不再去教会了，他忙于高考，考重点学校，考重点大学，他每天就是学习。所以基督徒的子女在中国他们很早就希望孩子受洗，受洗完了以后觉得大功告成了，就开始拼命的抓学业。今天在北美有三分之一的小孩没有父亲，有很多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没有父亲。 美国人口普查近十年来未婚同居的比例成长了72%，单亲的妈妈增长了25%，单亲的父亲增长了62%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意滚滚、人欲横流的时代，我们生在一个血气、情欲、人意管控的时代。我们怕人，但我们不怕神。同性恋大麻合法化，他们统计在2000年后出生的成年人中，有16%认为自己不是异性恋，他们倾向，他们都有同性的性倾向。现在的男人说，如果我认为或我感觉是我是女人，那我就是女人；如果我认为或感觉我是男人，那我就是男人。当今的时代，许多人以反抗的姿态说，上帝没确定我是谁，我自己决定我是谁。所以加拿大的一个电影明星，男的，他变性变成女的，他就说，我要想活出我自己，我要活出我自己。今天啊，过去的学习我们都是 ABC， 现在我们学习 GBC。 过去我们的孩子看的是王子与公主，到现在变成了少女与公主。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，人们任意妄行，罪恶泛滥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断开这个罪恶的锁链。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饶恕就断开了这罪恶的锁链。圣经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持守住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，我们的儿女观也要蒙救赎、蒙更新、蒙改变。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基督徒的子女观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，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有财产，我们不过是神的管家而已。子女是神所赐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要做神忠心的管家，养育敬虔的后代，养育出主的门徒。我们要为子女树立正确的目标，我们要养育敬虔的后代，要使儿女成为主的门徒。我看到很多基督徒，很多 很好的子女啊，他们上了哈佛医学院，但是他们后来呢，去中国用医学来宣教。虽然他们信了主，他们也学了很好的技能啊，但是他们有使命，他们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，他们也继续向他的同学同事来传福音。我们要使我们儿女成为主的门徒，门徒就是活出基督，而且要能够使其他人也成为主的门徒。诗篇说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箭是为了勇士在征战中射中目标而造的，所以我们要从小为我们的儿女这个箭要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，去面对未来的征战。我要教育我们的孩子，读书的目的是要学习做人，让孩子做事的目的是要学习做人。我们不求孩子成为什么家，但求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要成为基督人，成为基督的门徒。这几句话很重要。我们学习让孩子读书的目的是要学习做人，做事的目的是要学习做人。我们不求他们成为什么家，而是要成为什么人，成为基督人，成为基督的门徒。我们看到养育敬虔的子女是很不容易的。今天我们看到让孩子学坏很容易，心理学家说，你要想使你的孩子成为最坏的孩子，你就是无条件的满足他的欲望，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，很容易的。但是要让孩子成为敬虔，学好 却是很不容易的。记住，没有一样上帝赐给人类的好处是魔鬼撒旦不攻击的。婚姻、子女，常常说好事多磨。我们看到电影里，坏蛋常常抓住孩子做人质。今天魔鬼撒旦就常常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找破口来攻击我们。我们今天的孩子在网络上成为了网罗，网络网络变成了网罗。我们看到在100年前中国人吸大麻吸鸦片那个姿势就成为我们今天孩子一样上瘾。总之今天38%的大学学生他们每10分钟就要看一下手机，他们离不开手机。我们今天都被网络所牵引，我们随从肉体，随从这个字就好像一个牵狗的链子啊，拉着你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被网络所牵引，网络也使我们忽略了我们与家人的关系。有笑话说啊，你看看我妈在脸书上啊，告诉她我还在澡池子里呢。今天我们的孩子也是顺从眼目的情欲，他们从小就在这些电子游戏中长大。我的孩子从小他就喜欢看电视啊，电视好像就是他的命。妈妈若不让他看电视，他就拿卧轨来威胁他。享乐人生就成了现代年轻人的口号。今天中国大陆有上百万个啃老族，他们不读书不工作，衣食住行全靠父母，这些富二代他们就吃老子的，所以叫啃老族。他们口号就是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，老爸有钱就好了。他们说我宁愿活得快乐的像一头猪，也不愿意活得像一个痛苦的哲学家。像你们这些有信仰的太痛苦了，我要活得快乐，我要活得潇洒，我要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。我们走自己的路，断别人的路。我们今天不光是要自扫门前雪，我们还要把雪往别人的门前扫。今天的年轻人在追求着后现代所谓的时尚，他们在玩着后现代人所谓的游戏。我们真是不能想象今天的年轻人会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到养育敬虔的儿女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靠着主凡事都可以，靠着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凡事都可以。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必不能进天国。什么是我们的义？我们的义不像法利赛人的义，法利赛人是靠自己，靠遵守律法来活出这个律法的义。但是我们的义是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主的义来活出律法的义。所以我们要靠主，靠着基督，持定基督的生命，坚信基督可以改变我们，可以帮助我们。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养育敬虔的后代，如何是最重要的。圣经中有很多的教训与榜样，我们从以利的教训来看，就是不要过重看育儿女，来过于看重神。我们都知道以利大祭司有2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们是所谓的祭司，但是却为自己在那里头谋利。所以以利的2个儿子当别人献祭肉的时候他就抢着吃。在撒母耳上2章29节30节那里说，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 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，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所以我们看到以利的失败就在于他尊重儿子，过于尊重神。今天我们很多父母所犯的错误，就是把我们的子女看得过重，甚至过于神。小孩子礼拜天要有数学竞赛，要有什么比赛，我们就请假了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的孩子留一个信息，就是说这些东西比敬重神要更重要。所以我们不要过于尊重我们的孩子，过于尊重神。当孩子犯罪的时候，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到这是罪，需要悔改，得到耶稣的救赎。不要容忍他们犯罪，宠坏他们。我的老大有一阵儿上网玩游戏，我就问他，你整天玩游戏图了什么？他说，我就是想娱乐我自己，没什么事儿干了，我要娱乐我自己，娱乐我自己，满足我自己。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。如果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违了规，这就是罪。我们说欲望七情六欲不是罪，眼睛我们看到果子悦人眼目，可以说感谢赞美主，好做食物可以说感动赞美主，但是我们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而违了规了，这就是罪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娱乐我们自己而成瘾而违规，这就是罪了。所以我要点出你这是罪，你要承认它，你要点出这是罪。你满足自己的这个娱乐喜好啊，而不追求神，这就是罪。所以一定要让他点出这是罪，不要容忍他罪，不要宠坏他们。另外我们从撒母耳的教训，撒母耳这个大祭司，他由于太忙于国家的大事务，忙于神的事情，但是他也没有无暇照顾家庭，所以放松了对儿女后天的教育。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说，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回行到伯特利、基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撒母耳的家是在拉玛，但是他很少有机会能够回到家里，所以他就是跟自己的孩子没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，没有机会去教导他们。后天的这种教导，父亲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连撒母耳老迈的时候，他立他的儿子为士师，但是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去往政治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不花时间来教育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敬虔爱主的话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亏欠。我们要趁着孩子年幼的时候多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，敬畏上帝，打好根基。小孩子在七岁以前一定要打好根基，天主教说，如果你把孩子在八岁以前交给我，我基本就可以定他的人生了。诗篇说，根基若损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要趁着孩子年幼的时候来打好这个根基。在箴言那里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。这个到老不是说到老的时候，这个到老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他有一天成熟了，走向社会了，犹太人十三岁就标志着他已经成人了，他要走向社会了，所以当你在孩子在孩童的时候，你打好的根基，有一天十三岁，他们犹太人过一个大的生日，然后他就独立，当他走出社会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偏离，因为他的根基已经打好了。所以我们从小在孩子在三岁七岁以前打好根基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常常说三岁以前我们是抱着长大的啊，你怎么塑造他，他就是一张白纸，那是很容易塑造的。可是我们很多中国的家长啊，觉得孩子还小就送给自己的父母放回国内去看了啊，我们忽略了这个最宝贵的时间，建造根基的时间。我们都知道何仲科、苏菲云医师他们的见证，他有四个孩子，他的孩子在吃奶的时候，他们就一边读圣经一边喂奶。这四个孩子都是很敬虔的，从小他们就跟父母一起读圣经，家庭的祭坛。他们的四个孩子都成绩优秀，品学兼优的小神童，很小的时候就上了大学成为博士。但是最重要的乃是他们有很好的信仰的根基。今天他们四个孩子都在教会里侍奉神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要教育孩子从小敬畏神。申命记那里说，好像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从圣经当中我们也学习提摩太外祖母和母亲的榜样。他的外祖母和母亲从小就培养教导提摩太来读圣经，建立好的根基。所以我们从小要让我们的孩子来学习神的话语，遵守神的话语。在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那里说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门城门上。你看的犹太人啊，他这个经文就放在这个小帽上的啊，戴在手臂上。他们犹太人小孩从五岁以前，他们就让他们来背摩西五经。如果在五岁的时候你能够这个背啊，到了十岁如果你能够背下摩西五经的，他们就培养他做拉比。所以犹太人是很注重孩子从小来读神的话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家庭的复兴要从更多的人渴慕神的话开始。 Peter Marshall 说，没有基督教教育，没有基督徒的原则灌输到年轻人的生活中，我们只是培养异教徒。所以我们要从小来让我们的孩子敬畏上帝的话。只要他敬畏神，他有一天长大了可能不听你的话，但是他敬畏神，他就要听神的话。所以从小敬畏神的话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些大道理不管用了，这个我的小孩子也知道不少圣经，也能背不少圣经，没有用了。你说没有用是因为你没有去用。有个牧师讲到肥皂的比喻，你虽然在肥皂厂工作，你知道肥皂的功能，它可以去除污秽，但是你一定要把肥皂应用到你的身上才有用，用才有用， 主的道用才有用。我们大使命不是要使人知道，而是要使人遵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救恩与我们的孩子的生活相应用，联系在一起。这个杜甫请大师讨教人生道理，大师就对他说，多做善事，少做恶事。杜甫说，哎呀，这道理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。大师说，3岁小�孩都知道，80老人做不到。所以我们道理可以知道，但是你真正要活出来却是很不容易的。斯布顿说，圣经不是要给我们很多的知识，乃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能够用主的道触动改变人生命的讲道是最好的讲道。今天我们的小组查经不能与现实生活脱节，我们靠福音入门，我们也要靠福音来改变。我们要靠福音来称义，我们要靠福音来称圣。老约翰说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按真理而行，不光知道，而且要行道，要在他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活出来，要先从我们自己开始，身道重于言道，身教重于言教。另外呢，我们也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哥罗西书3:21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，失去了目标，失去了方向。美国儿童学家说啊，永远都不要低估你的话对孩子一生的影响力。据统计，在家里经常被父母责骂的孩子出现性格缺陷的几率是最大的。25%的孩子有自卑忧郁，22%的孩子冷酷，56%的孩子经常的暴躁。所以我们看到有7种惹孩子生气的因素。第一，就是言而无信。我们答应孩子的事情，我们没有照着去做。我们有一个父亲对孩子说啊，我们今天一起去钓鱼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说，对不起，今天爸爸有事了，改日吧。我们常常说一套做一套啊，我们答应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做啊，失去了对孩子对的信任。我们言行不一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这是第二。我一边说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网络玩游戏，可是自己呢却整天在网上玩金曲啊。我们说一套做一套，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教会讲的很好，可是一到家里头又做的另外一套啊，这样就是对我们的孩子是很不好的影响。第三，我们情绪失控，我们常常拿孩子做发泄的对象，我们在外面受了气，我们股票赔了，我们就拿孩子出气，所以对孩子乱发脾气啊，这个也是不好的。我们不要常常在孩子面前啰嗦，不要负面的批评责备啊。中国的家长常常都是要求很严的，很负面的，怎么才考99分，为什么没考100分？他们统计90%的孩子最讨厌父母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啰嗦 nagging， 整天在我耳边 nagging 啰嗦责备我们，总是负面。中国的家长就是从他嘴里说不出，常常说不出肯定的话。第五，我们不要跟别的孩子比。 中国人说人比人气死人，你看人家安娜每次都考100分，他就小孩子最气馁最不喜欢你去拿别的孩子跟他比。第四，我们不要啊，我们不了解孩子的需要和想法就主观的结论批评论断。有一个妈妈给孩子买了一双新鞋，可是孩子过了几天就不穿了，妈妈气的说，我小的时候都没有鞋穿，新鞋穿，现在给你买50块钱买这么好的鞋你不穿，就批评这孩子太惯了。后来他才知道啊，他的孩子穿着这个鞋去校学校，大家都笑他不时尚，现在的孩子都喜欢穿名牌时尚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孩子的想法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不要的很主观的就去批评他下结论论断他。第七，我们不要让孩子为父母的面子而表现。今天很多的孩子知道，如果他蒙妈妈的喜欢，他就是要好好的考试，考好的成绩。所以我们的父母常常为了面子来养育我们的孩子。这个，所以他们统计有些孩子小的时候很优秀的，忽然到了高中的时候成绩下降，考0分，家长不明白为什么。后来心理学家说，因为你的孩子他很清楚很知道，能讨爸爸妈妈喜爱，能他们的爱，就是因为你考了好成绩。如果你考一个坏成绩，你看看他们就不爱你了，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故意考一个不好的成绩气你，看你还爱不爱我。所以我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父母的面子，我们来逼我们孩子做一些事情。孩子的眼里是很亮的。然后我们要讲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树立好的榜样。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，但是我们看到戴德生的家族，他们敬钱却超过8代。戴德生他出一个重视宣教的家族，从他的曾祖父戴雅哥在结婚之日早晨，圣经中一句话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这句话进入他的心中，使他大受感动，他生命得以重生建造。从此以后，他就下决心将这句话成为戴家与神所立的约，世世代代一直谨守这约。所以他的祖母戴雅戴约翰外祖母赫德逊夫妇他的父亲戴雅哥，母亲赫雅美都是属灵敬虔迫切祷告心系宣教的人。所以戴德生出生长成在这样一个重视生命属灵传承的家族当中，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献身宣教广传福音的心志。所以他在1854年仅22岁时候就进入中国宣教，自此以后直到今日已经连续5代在中国宣教。他们是第一代戴德生，第二代戴存仁、戴存义，第三代戴永勉，第四代戴少珍，第5代戴继忠。这是第5代戴继忠的全家，他们娶了一个他娶了台湾的一个师母。第6代有3个孩子，取名程约、程书、程雅，合起来就是宣称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的约书亚。在1900年，欧洲的一个云索先生对2位母亲做了一项追踪的调查， 第一位母亲就是18世纪的萨拉·爱德华师母，她养育了12个儿女，她教育孩子的秘诀就是两个字，一个是爱字，爱神爱人，一个就是敬字，敬畏神尊敬人。所以他就用这两个字言传身教的教育他的孩子，严格的遵守家规。所以在他1400个后裔当中，其中有14位是大学校长，100位教育牧人士，65位大学教授，100位律师啊，有很多我们不说了啊。就是说他为孩子啊养育敬虔的后代，看到另外一个女士叫丁女士，她的教育原则就是放纵自由，她本人最后也死于酒精中毒。她的后裔有700个人，其中有100个私生子，181个妓女，142个乞丐，46位劳改犯，76位罪犯啊，同时母亲，但是他们用不同的原则来教育孩子，就有不同的后裔。你有没有想过再过1000年你的后裔将是什么样子？另外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子女祷告。今天我们的孩子所面临的征战是太大了，过去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啊，就是玩弹球玻璃球，女孩子玩糖纸啊。但是今天的孩子他们不出家门，魔鬼撒旦就可以攻进来了。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守住我们的孩子，守住我们的家。我们都知道袁永轩弟兄一家的重生见证，他的家是我们典型的中国的家庭，父亲是牙医，而且有两个牙医的诊所，他的两个孩子都很成功，都进了牙医学院。但是他们夫妻两个婚姻不幸福，常常吵架，就准备要离婚了。忽然有一天小儿子回家说他是同性恋，这妈妈一下就崩溃了，怎么会是这样子？他唯一寄托的希望在他的孩子身上，现在竟是这样的结果。而且他的孩子不光是同性恋，而且吸毒，而且贩毒，所以他的妈妈很绝望，准备自杀，准备见他的小儿子最后一面就去自杀。在车上，他一个牧师给他了一个小册子，他在车上他就看这个小册子，圣灵就光照他，看到他在教育儿女上面的错误，他就悔改，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。之后他也带领他的先生信了主，他们就开始迫切地为他的小儿子来祷告。这就是他母亲的祷告史。他一连祷告了7年的时间，每个礼拜一他都禁食来祷告，为这个儿子来祷告，祷告了7年，凡是祷告神听应允了他就记下来啊。他的祷告的记录条很多很长。有一天他忽然听到儿子从监狱里给他打电话了，因为他儿子很久不给他打电话了，因为他的儿子贩毒，联邦政府在他的家里搜出了一上吨重的大麻，给关到了联邦监狱，一判就是6年。那些狐朋狗友都不理他了，所以孩子没办法，只好给母亲打电话。他母亲一接到电话就说感谢主听了我的祷告，他母亲祷告就说希望他的孩子离开这些狐朋狗友。神听了他的祷告，在监狱里神大大的动工。有一次他的儿子啊，他在监狱的垃圾桶里捡了一本圣经，翻到罗马书就看到圣灵光照他，同性恋也是罪，也犯了奸淫的罪。他曾跟这个监狱的牧师辩论说他性倾向是天生的啊，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他悔改了， 他重生了，这是跟他母亲的祷告很有关系的。他在监狱里发现他得了艾滋病，但是他立志悔改，他准备他一出监狱他就去牧笛神学院去修神学。神学院说这是他们第一个在监狱里的犯人来申请神学院，所以袁有先他出狱以后他就去了牧笛念了神学院，后来又在惠特念了神学硕士啊，现在在牧笛教是教神学的啊。他今天到各处去做见证，我们就看到因着母亲的祷告啊，为我们的子女祷告啊，夺回从撒旦的手中夺回了这个孩子。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，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要做神产业的好管家。儿女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，我们一定要使我们的孩子传承主的使命，成为主的门徒。我们要养育敬虔的后代，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敬畏上帝，从小牢记并遵守神的话。我们不要惹孩子气，免得他们失了志气，要为我们的孩子树立好的榜样，使主的使命能够传承给下一代。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今天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是人意滚滚，情欲横流，我们的孩子面临很大的挑战，我们要迫切地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守住我们的孩子，守住我们的家，为我们的孩子建立一个好的根基，让他们从小敬畏上帝，能够持守生命，能够凡事长进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子女是你给我们的产业，让我们做你忠心的管家，让我们一起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持守住，在这今天末后的日子里，不法的事增多，人们的爱心渐渐的冷淡，逼迫也来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让我们就持守住这个生命，持守住这个信心，让我们忠心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都成为主的门徒，让我们将上帝的使命，上帝的生命能够传承下去，养育敬虔的后代。靠我们自己不成，靠着神凡事都可以，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凡事都可以。帮助我们学习成长，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 谢谢王牧师带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。那下面。